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， 我是末日， 我是杰德。 这就是 Otta Channel，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。我们的跌叔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， 请多多来帮衬。 今次的题目呢，我们有少少迟啊，老实，但我们要让路给我们本地消息。之前一般社会新闻都提了不少了，依然都是同一回事啦。讲亲 ACG 相关的政策，总是啲其他啲政治啊时事嘅 KOL 咧，从来都系唔识 ACG 嘅，所以讲起嚟咧就总系唔系好到肉，或者系讲错啲嘢啦。咁啊，既然系咁啊，我哋都睇一睇啦。咁毕竟都几大新闻嘅，咁关唔关各位事就睇你啦。真系我唔知，即系有啲人中意玩原神噶嘛。咁网络游戏管理办法之前系暂行办法，2010年出嘅，出咗好耐噶啦。咁而家就出个正式嘅办法，咁而家出咗个草案征求意见稿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喺中国大陆咧，所谓嘅征求意见咧，基本就系走程序嘅，佢早已经写晒出嚟。你见佢总则洋洋洒洒64条，咁唔吉利个数字，已经写晒出嚟啦。你仲征乜求意见啫？即系，但系结果咧，嗰条嘢一出嚟，哇！我股市冧捻到，香港冧咗300几定400几点啊！一日之内唔见咗几百点，咁啊，当然重灾区就系嗰啲网游嘅股啦。腾讯虽然唔系净系做网络游戏，但系大家都知道呢、这个全地球最大嘅游戏商系腾讯，跌咗10几%。你话10几%系咪真系飞紧上先咁啦？又唔系真系飞紧上啲多啊！比之前嗰几次咧，其实轻手咗嘅。但系你知腾讯嘅体量噶啦，佢跌10几%，已经就唔见咗几唔知几多个亿几多个兆噶啦。咁最惨系唔系佢？因为佢毕竟有其他业务冇咁大镬。最惨嘅系业务几乎集中喺游戏市场嘅网易，佢系跌咗25%一日之内，都仲系一日啊！我唔系讲累计啊，后边仲继续跌噶，成个游戏板块全部跌。而好可爱嘅就系有扎嘢系升嘅，系咩咧？任天堂啦 ，Square Enix 啦，日本嗰边游戏板块全面上升，虽然系升几 percent 啫，即系好明显大家知道到底边个有利边个有害。咁所以结果咧，件嘢先弹出嚟，唔记得一日定两日，呢、这个意见征求好高就85000咗咯，成件嘢失咗踪。佢又唔系收翻，又唔系撤销，又唔系对 bill is dead， 又唔系寿终正寝。佢系成件嘢404咗，虽然我哋开咪前我重新 check 咗一次，佢又弹翻出嚟，我唔知啊。总之有个咁嘅草稿出嚟，搞到成个业界及呢个股市大地震，唔知损失咗几多。咁啊呢样嘢咧，对我哋嚟讲咧就影响就唔大嘅。咁啊，毕竟暂且仲系一国两制。咁啊，香港出 game 就唔关呢啲嘢事啊，而且香港出 game， 香港做嘅 game 都唔系香港买嘅 game 都唔系香港做噶啦，虽然佢包括埋出售去售卖啊嗰类嘢。咁啊，佢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系现行已经有相关类似嘅规范嘅，只不过佢将佢全部集束整齐埋去呢条总整整64条好唔甩吉利嘅数目嘅64条入边，去将佢整合落去。而有啲嘢咧，就佢又新增咗嘅。咁整合嗰啲咧就唔使讲啦。咁啊，主要就集中咗喺有好多人都睇嘅，就系我哋譬如之前我哋讲咗好耐噶啦 ，server 资料库要放喺中国境内， 要有咗好耐啦。 呢、这个规矩就有咗好耐嘅，但系正正式式写落法律一条，集落条单一法律入边咧，呢次佢就将佢集咗落去。之前系另外散收收咁嚟噶嘛。而家我覺得應該呢個係將佢砌翻埋一齊啫，只係將佢咁啊寫翻落去啦。咁啊，譬如話又或者啲話有審批制度，呢、这個審批制度一路都有噶啦。不過以前咧就係呢個出版服務許可證，其實佢係視佢係一件出版物，即係佢同一本書係冇分別嘅。你要攞嘅係出版號，但係而家咧佢係另外獨立翻咗一個網絡遊戲或者係網絡嘅審批制度。又系即系佢独立翻俾你，系另外一嚿嘢。佢终于承认呢两件嘢不是同一件嘢啦。佢原本嘅制度好搵戆鸠噶，佢系将你打嘅机当成系一本书咁样睇噶，系一本出版物咁样睇噶。你谂你可以谂下嗰条法例几咁不合时宜嘅。咁佢而家就将佢切割翻嚟，咁啊又正正式式将个批号啊嗰啲嘢写翻落去嘅法例度，for游戏用嘅，就再唔系附属于出版部门了。 咁啊，嗰啲相關嗰啲變更啊、申請啊，仲有一個之前係以行政手段做出嚟嘅啫。呢個買賣套用版號，我哋之前都提過噶啦。雀雲其中一個拉個嘢嘅雀雲，佢就係出咗隻 game 之前沒咗啦，或者係唔受歡迎啦。咁佢想再出隻新 game， 但係攞唔到版號，就用舊 game 套皮改用，即係話係隻 game 係更新大改版。但系改成又有一隻，好似唔知一隻動作遊戲定乜嘢，改成一隻麻雀遊戲。大家即系你真系當監管當個傻嘅咩？即系如果你係 pay 污啊，香港人最中意玩嗰種啊，玩規則嘅話咧，佢真係出你唔漲嘅。但系共產黨同你講呢啲嘢嘅咩？好認真，我呢個唔係一個踩啊，呢個讚美嚟嘅呢個，佢係唔會同你搞呢咁嘅嘢。總之，大家明啊，一睇就知你係搞下陣嘅啦。咁佢而家呢件事之前咧，一個行政手段去處罰你嘅。而家唔系正正式式写咗落法例入边，系第十四条禁止买卖套用版号。另一种嘅话咧就啱啱嗰种最云嗰种就是自己用自己啦，你都仲可以话仲系就系叫套用版号啦。咁仲有啲仲恶啲嘅，我出咗只 game 过捻到审啦，之后我转让俾佢卖只 game 嘅经营权俾你乜乜七七，但系实际上其实就即成只 game 个版号卖咗俾你，咁你用我嘅个人版号去做你嘅 game。咁佢可以避规去审查，任何呢啲可以避规审查嘅制度，佢都明文地写落法例去禁止佢。佢大啊，剩翻嗰啲譬如呢个第十六条禁止性内容嗰啲废话啊，啲咩咩危害国家主权权利领证啊，乜乜七七嗰啲，就基本上咧系梗系要有啦，但系大家冇人再当回事嘅，即系你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及领土完整，你有咩游戏可以做得到呢样嘢？逆统战都做唔到啦，即系。虽然佢有机会咁样，如果只 game 喺大陆做，佢真系会喐咁样用呢个理由去喐佢啊！我唯一谂到嘅就系大陆咪划漏咗九段线咯，即系或者系将台湾划咗去，划咗去外边咯，呢类咁嘅嘢，呢啲咁嘅打飞机级嘅嘢咯。我谂我调翻转讲啦，你划唔划条线啊？同你有冇嗰个领海有咩关系啫？你划唔划都系冇噶啦，你将唔将台湾划落去，你都系你管唔到人哋噶啦。即系而家人哋选总统，你管唔管得？管唔管得人咯？管唔到。 系咁一样嘢，咁日本啊，将北方四岛划从永死都划落去啦。 所以咁啊，仲有咩泄露国家机密？有乜嘢？你游戏点样泄露国家机密？除非你游戏入边直接将你啲国家机密写落去啦，即系呢啲全部都废话嚟噶。不过有一条就麻烦啲，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、破坏民族权益或侵害民族服从习惯。咁咧就有机会出现之前嗰种啦，你易创恶非，结果俾人话亵渎英雄嗰啲咁嘅嘢，再话宣扬邪教迷信，黎明世纪点算咯？啊唔系，黎明世纪大陆个抄袭版叫咩咩咩人形咩第五人格嗰啲算唔算咧？ 唔知， 佢话系就系啦嗬。 就知 嗱呢条就可能比较大回事，尤其是男 B 为首，宣扬淫秽色情、赌博、暴力或教唆犯罪，有电子记者之称嘅男 B 应该都会濑嘢啦。不过男 B 炒粉都唔关我事，即系咪类似啲乜嘢？呢啲基本上都系本来就存在啊，老老实实，只系而家明文线写咗落去。但系调翻转，明文写咗落去系咪会执行呢？又另一回事啊！大家都知道呢啲口袋罪呢啲嘢，中意几时喐你就喐你噶啦。总之佢车啲咁嘅嘢落嚟，咁呢方面咧，其实就都系一路都已经存在噶啦。只不过今次明文写落去，基本上系冇分别嘅。佢系行政形式又好，佢系法律形式又好，冇分别噶，你都要守噶咯。你都系随时会，你都系随时会踩，随时会俾佢拉噶啦。如果你会踩嘅话，会踩会拉嘅话，即系有一条好得意啊！禁止强制对战，不得在网络游戏中设置强制对战。 哇，喂，好鬼麻烦嗰样嘢，我听到就吓。 头先我讲个对战系指玩家同玩家之间 PVP 嘛， 系 PVP。 咪你好多 game 系一定 PVP 系 PVP 喎。 系啊，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做啊，即系你 Apex 点样禁止强制对战啦。 咯，你只个 Apex 已经死咗啦，跟住一大堆食鸡 game。全部都系对战嘅，你冇对战即系唔使玩嘅，完全系。 佢食鸡已经系变咗和平精英噶啦，已经系。 咪有啲系对战啫嘛。 咁我唔知啦，可能佢嘅解释嘅释义唔一样嘅，因为我而家睇住嘅系条文嚟嘅啫。仲有呢、這个限制游戏过量使用及高额消费，呢、這个亦都系大家比较关注嘅，因为之前冇嘅。之前净系限呢、這个。而青少年嘅每日使用一个钟头，定每个礼拜一个钟头，唔记得咗啦。总之限制佢哋使用啦。而家就系不分年龄， Direct Call 原文啊，网络游戏不得设置每日登录、首次充值、连续充值等诱导性奖励。哇！我呢招嗱，如果大家想有兴趣听翻，可以听我哋嘅 Online Game， 应该系 4.0 课金陷阱入边有提过嘅。啊，我连标题都记得啊，嗰边有提到，游戏厂商用各种方法点样去引诱你去陷阱，系啊，佢入边所有嘢，包括连续登每日，点解要每日连续登入系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佢要有个黏着度，你先有机会。你如果你唔玩，你唔系日日开住只 game 啊？一般铁公鸡嘅谂法就系我日日每日登入去攞你少少钻石之类啦，身份礼等嘅嘢啦，大家明啦。跟住就可以免费抽，去铁公鸡可以无货。佢嘅谂法就系你日日上嚟，你总有一日会破防嘅。即系呢个破防就唔系嗰个破防啦，你总有一日会顶唔顺，会，因为咧人嘅忍耐系有限度嘅。即系唔系话我忍你好耐要打人嗰啲，系抵受诱惑咧，你抵受一次半次冇问题，你连续不断地长时间去抵受诱惑咧，人系有个 quota 喺度嘅，抵受到咁上下咧，你就会顶唔顺，你就要搵啲地方去发泄，咁咧你就要食烤鸡串饮啤酒噶啦，就点、是、所以点解要俾一罐啤酒啊？俾我开撕就系、是、咁样原因，就系、是、要令打穿佢个嘢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就系、是。首次充值嘅有奖励就系呢样嘢啦，只要充咗第一条螃蟹，我开始食咗第一串烧，跟住落去就不得了啦，咁就使到突为止噶啦。呢啲手法其实系业界公认，呢样嘢我先最惊。站在业界嘅角度去睇啦，当然你可以站在警员角度嘅，唔关我事。点解呢？因为以前我讲过好几次啦，大陆管游戏啦，系搵啲韩国人管嘅。虽然韩国人管行内人咧，系会惹得七七八八，系有好多麻烦嘢嘅。如果佢系想搞掂件嘢，但如果纯粹系管理嘅话咧，行外人就好容易俾行内人耍到团团转，因为佢唔识啊嘛。咁但系咧，净系第十八条呢一条嘢，肯定系有识嘅人。我好似上年有讲过，唔知咩乜春会议入边有提过噶，系肯定系有识嘅人喺体制内边帮佢哋去谂呢啲嘢。你唔系做 game， 而且熟悉游戏，甚至有部分做游戏嘅都唔一定知道呢件事。点解要有每日登录？点解要有首席充？人做我做嘅，有好多人都系，佢系冇深究嘅入边理由噶。但系 因为因为首充啊，依 K 啊嘢系其实心理学问题嘅，一系你要研究依心理系有即系讲咧点样搏。总之就系、是，总之放咗次金，你又有啲又放落去。你一路 keep 住喺度玩，就充咗人数；你一路玩就又会货金引诱佢。依系要心理学嚟噶嘛？就而家系禁止呢样嘢，会几麻烦。 重点系正常一般业界人士都未必知道，有当然有唔少人知嘅，都未必知道当中玄机噶。只系人做我做嘅咋，人哋搞手充我又搞手充，人哋搞连续充值我搞连续充值，人哋搞每日登录搞呢日都系咁样。因为好多时我整剧睇 game 嗰时候都，我会由站到呢个角度，譬如呢个 Chain Collector。好耐之前啦，加咗个远征类似嘅任务咧，点解要整个咁嘅嘢咧？就系、是、要你每八小时开一次嘅，佢唔满足于你每日要开一次，要你每八个钟头开一次只 game。 好搵烦。 唔系烦啦，佢咁你就会不断咁开只 game 咧，你总有一次你就会抵唔顺，去即系提高你抵唔顺去货金嘅机率，都系完全攞嚟咁样做嘅。所以点解呢条嘢唔单止佢恶系一回事啦，固然点解腾讯嗰啲跌得咁劲，系因为呢啲限制咗佢嘅赚钱能力。但系更加强嘅重点系，佢哋体制内写法律嘅人系有人熟悉呢一行，呢样先大镬。即系就咁写呢啲嘢咧，你如果系行外人去执法嘅话，你都仲可以转流动耍鸠佢。 系啊， 即系咧，我死鬼老豆成日都讲噶，我哋做五金嘅，你唔识技术咧，会俾啲师傅吓耍到团团转嘅。但如果你识技术嘅嘢咧，去叫啲师傅做嘢咧，佢耍唔到你，等于啊马斯克啊啲 cheater 啲工程师想耍鸠佢啊嘛，佢话我写曲仲劲过你啊，你咪谂想耍鸠我啊，佢真系讲过类似咁嘅说话噶，佢啱啱入主 cheater 嗰阵啊，系咁样就结果佢哋啲人咪死死地去开始做嘢咯，一样嘅呀，你内行人管内行先大镬啊，冇人大路系唔会写得出啲咁嘅嘢噶，当然你可以话呢啲佢写系咁样写啦，系咪严格执行咧？又是另一回事，因为好容易嘅，大陆真系好中意写，大陆写法律系写得好严嘅，严格立法，普遍违法，选择执法，呢个系大陆嘅现况嚟。虽然我发现可以套用另一个中国入边， 都系咁一款，不过佢今次我唔抽台湾水啦，所以佢点解要写到咁佢写到咁死，但系唔调翻转，我又要唱反下反调，佢系写得好严，行起嚟可以好松嘅，目的就系令你哋所有人都犯法，到我要喐你的时候，你就要好乖乖听话，咁即系等于就系你所有游戏厂商都要抱白于共产党前，但我调翻转讲啊，你之前唔系嘅咩？系咪先？即系有冇呢条嘢，你都系普遍犯罪，都系随时要喐你喐你噶啦，你睇。佢有几时唔系要喐你啊？喐你啫，使要法律嘅咩？即系所以有好多人好悲观，我又调翻转唔系好悲观喎。老老实实，我觉得佢都系写翻落去啫。咪因为咁，大家市场就觉得嗰啲中国嘅游戏厂商就会非常之不点讲啊，盈利能力会受悲观啦。咁啊，结果就大部分啦受压。我觉得是不需要咁悲观的，但是都不会建议你现在去留底同讯或者网易的，你真的前世未死过。据说有人就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之前排腾讯都跌了不少嘛，有人留底好像做，我不是很识股票啊，总之就是应该是放空的，放空就调返转啦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叫啦，就是做多应该是几倍做多啦，应该我不是很肯定，我真的不识。咁啊，结果出咗呢条嘢，一嘢插咗10%+啊嘛，即刻破产，原地破产，蚀咗几百万，直接破产。我觉得真系，唔紧要啦吓呢啲， 算啦。 咁啊，呢个20条检验义务呢啲就废话嚟嘅，就系唔可以授权冇网络游戏营运资质嘅单位去经营。咁啊，呢啲废话嚟嘅，基本上虽然以前系有嘅，系即系简单讲就系经营嗰个要有牌。呢啲咧就还好啦，实名注册呢啲嘢就神捻咗已经做实名咗噶啦，无论即系就算掉呢方面咧，就系、是、一般厂商同共产党嘅利益系一致嘅，一般厂商都系想你实名嘅。而家有法律写到明咧，其实佢大更加大条道理去攞你实名资料，因为全世界都想攞你实名资料。你问下朱西八戒就知噶啦，有冇任何法例叫个人要实名上网？除咗南韩之外，冇啊嘛。但佢想唔想你攞实名啦？你用个 Facebook 你就知啦。500都要俾人要求实名，歌唱歌个500，有边个唔识500？佢讲佢本名，我反而唔识添啦，系咪先？呢、这个有一个好得意嘅游戏币法放规范，我听10个有10个都讲错呢样嘢啊！即系佢入边规范就系你入边嘅游戏币只能可以兑换自己嘅嘢，好似好似废话咁，不得用于支付、购买实物或兑换其他单位服务嘅。有啲人喺度话咩？我个为未来去做落错。即系而家就冇乜人理噶啦，早嗰排咪成日听嗰啲 pay to earth 嘅，即系嗰啲同 NFT 连埋一齐出嗰啲啊，即系你玩游戏就会有啲货币俾你，嗰啲货币咧就唔系游戏币咁简单，亦都系一啲上咗链嘅区块链嘅虚拟货币，理论上你可以将佢换成现金嘅，呢啲嘢实际上已经存在咗啦，但系因为嗰啲人睇做啲正经 KOL 就唔熟呢方面，呢、这个相关方面咧可以睇我哋 online game 好似系 7.0。呢个货币游戏嘅入边，右边有提到，其实早就已经有呢啲乜嘢存在。咁啊，呢方面咧，其实就唔关游戏事嘅。其实佢要管嘅，其实系虚拟货币。佢只不过系惊你用呢个方式去走私，因为中国已经禁咗虚拟货币，我谂大家应该知啊。咁佢都系惊你用呢啲方法间接地走咗资啫。咁啊，当然佢就会套多样嘢，就系唔准 RMT。咁呢个废话嚟嘅，咁一样原理啫嘛。虽然嗰啲唔系所谓嘅虚拟货币，佢发你嘅身份 like that， 但系理论上啊，我系可以买一只 online game 嘅通用货币，然后喺第一地方度将佢换翻做现金，一样可以走到资嘅。呢度入边就将佢正式写咗法例，就唔俾你咁样做，包括喺入边充值啊，即系预付资金啦、啊。呢啲嘢佢要透明，要透明合理身份啦。即系我谂，基本上呢啲嘢所有嘅游戏币发放规例第23条，唔系我哋嘅23条，系佢嘅23条，都系讲紧呢样嘢。其实主要唔系规范游戏币，亦都唔系规范游戏，而系规范你借住游戏币做虚拟货币之实。因为佢既然禁咗虚拟货币啦，但系佢亦都冇办法禁止游戏发行佢游戏入边嘅货币噶嘛。即系我打机唔准跌钱啊 ！LOL 入边每一局之间都有钱噶嘛。你唔俾我跌啦，我点玩啊？好多嘢都唔使玩噶啦，冇游戏币嘅话就咁，所以佢既保持翻你系可以打游戏币啊，但系你真系只能做翻以前远古年代游戏币喺游戏入边嘅功能，而唔好想沾子落去类似虚拟货币嘅做法。 其实讲呢样嘢就唔关我哋游戏事嘅，除非你系做开 LMT 嗰啲人啊，咁佢入边有个游戏弊家嘅规范，咁其实点解咧？佢又唔可以一刀切唔俾你卖、啊，因为盈利方式嚟噶嘛，有啲古早年代而家好少噶啦，官方直接卖游戏币俾你，你唔想打啊嘛，俾钱咯，系佢盈利方式嚟噶，佢亦都唔系否定呢种盈利方式，所以你系可以直接去买噶，但系佢要呢个规范，呢个实名制数字人民币钱包从事网络游戏交易， 好长， 哇，呢、這个系顺便硬推埋佢个数字人民币咯， 人民币唔系不嬲数字咗噶咩？ 搞紧，但系其实未实行嘅。 屌，而家翻而家，我前几日先同我妹都讲开话，去中国玩。我妹话好鬼麻烦噶，你净系你开个支付宝同埋开个微信支付，超级麻烦。我心谂算啦，即系 嗱，嗰啲系人民币数字化，就唔系数字人民币，系唔同噶。即系你将件钱变成唔系实价嗰嚿钱，同呢个发行嘅数字人民币系唔一样嘅嘢，两样嘢嚟噶。你啱啱讲支付宝嗰啲咧，系一件实际上存在嘅人民币，只不过佢用数字网络记账啫。但系而家讲紧系直情系。其实是官方发行的虚拟货币，你咁样理解 啦。 好多国家都有研究紧噶啦，中国最早搞， 即系讲就美元虚拟美元咁啊个分别咯。 你可以系可以咁样理解，美国嗰边都研究紧啦。其实不过我谂佢未有内架点啫嘛，佢要英语呢样嘢，我谂喂，你个数字人民币仲试行紧啫，喺某啲城市度试行推行紧啫嘛，因为佢唔似呢个支付宝嗰啲咁。但佢两个嘢相接之后就应该会容易做好多，但佢而家就写咗出嚟，因为所以点解佢用写英呢、这个英字真系可圈可点？点解咁写咧？如果系冇办法做，咁咪唔使英咯。呢啲嘢就系都唔太关事啊，不过可能会关大家货金事。你以后可能唔知点解要玩大陆游戏啦，都系嗰句。咁你玩大陆游戏嘅时候，可能要搞数字人民币嗰啲嘢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，我都听埋唔少噶啦。呢、这个香港支付宝同大陆支付宝之间嘅各种麻麻烦烦嘢啦，其实我真系听唔少啊。即系譬如你入钱落去又唔系即时到账啊，又有人试过用香港嘅支付宝买嘢，结果好似件嘢唔掂，或者乜嘢要退货要退钱，结果退咗去大陆嘅支付宝度，但系因为佢大陆嘅支付宝咧就冇实名认证啊，所以佢喐唔到入边嘅钱。结果佢就系屌个喂，你做乜咁样搞法啊？喂，你唔退落香港支付宝，我攞唔到嚿钱。佢就话我冇办法，我咁退钱，净系佢会自动退咗去你大陆支付宝嗰个度嘅啫。啲咁嘅卡嘅麻烦嘢，我谂真系有搞开嘅人，即系淘开宝啊嗰啲人应该知噶啦。但系呢啲麻烦嘢应该会麻烦到我哋嘅。但系都有句你，我唔知点解你要玩佢呢啲 game 啦。 根本唔应该玩入大陆 game 啦，讲咗好耐噶啦呢个问题就。 25条就关呢个游戏币发放及交易佢要规范，呢个就唔关我哋事。虚拟道具发放及交易规范同啱啱 RMT 嘅类似嘅状况，你只要将虚拟道具想象成一种虚拟货币就得噶啦。佢都系想限呢样嘢。佢首先佢唔可以将道具变翻做法定货币，呢样就好正常嘅事嚟噶。好耐之前全世界都唔俾嘅，其实因为你咁样做到嘅话咧，你就好容易变相赌博噶啦。你谂到啦。即系等于日本拍千个，理论上唔俾得翻钱噶嘛？理论上，我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系俾得翻嘅。不过就用一种走罅形式啦，佢就系佢俾小商品俾你，跟住佢个小商品隔篱仲有个望起嚟似系个骗套嚟啫。但系可能写佢2500啲小礼物啦，要拍千个嘅话就系、是、可能盒朱古力写住2500，咁啊要30000个钢珠去换嘅。你换完个朱古力之后，佢隔篱铺头。就可以卖咗嗰个朱古力，就换翻2500俾你啦。类似咁嘅嘢啊，佢呢入边咧系唔俾你咁样做，即系当然啦，佢就唔似日本咁样得个表面嘅，佢系连实际上边都唔得。调翻转，俾真金白银买道具，佢系俾嘅，但系只能小额。咁啊，啱啱前边都讲过啦，佢唔准你暴利啊嘛。咁啊，当然系小额啦。咁呢啲亦都系其中一个限制咗佢个盈利能力嘅。呢个方面咧，老老实实讲就其实应该就冇乜。太大影响嘅，要睇佢執行到几严。如果執行到如字面所言咁严啦，就会有影响。但我相信就唔系。咁啊，仲有一个咧，就系随机抽取。今次佢又写得好含糊。网络游戏出版经营单位在提供随机抽取服务时，即时扭蛋，对应抽奖次数概率作合理设置，不得诱导网络游戏用户过度消费。呢度佢又写得咁模糊，点解咧？因为你写死就真系会出事嘅。 因为亦都好难写死嘅啲嘢，一写写就麻烦烦噶啦呢啲。 系啦，咁啊，但系因为系好模糊，所以佢有裁量权。咁即抽取市数系指天井啦。到底你千井200抽定300抽先合理咧？定系50抽就要抽出就要天井到咧？咁有啲人就会话：哇，呢样嘢真系得正嚟啊！ 咩叫合理咧？我想知道啊！合理就我觉对我嚟讲合理就一单抽到。 对我嚟讲合理就系十抽要抽到。 咁啊，咁唔系咁啊啦，咁啊，如果十抽抽得到嘅嘢，通常就咩啊？都系垃圾嚟嘅，咪出啲垃圾咯。你一定抽到嘅一定垃圾嚟嘅。 或者你讲你 1% 中嘅，咁你唔该100抽一定要抽到。 系啦，咁系啦，你唔好同我讲，你唔好同我讲100，屌我抽两三单都抽唔到，扑佢臭街。唔系110，通常就咩0.5%，即系话200抽一定中抽到，但系200抽抽唔到蚀多得很啦。 咁啊，咪咯，唔好讲啊，之前基连四连井啊， 就系咯， 四连井一个井就200抽。四年只得八百抽都冇抽中，佢系全部靠铺底。 我上次我前一排啊，抽起码抽100个啊，冇抽到一百一抽啊，唔好话五星啊，四星都冇啊，全部白卡啊，顶佢个肺。 即系啦，咁啊跟28条，禁止为游戏提供支付服务，任何单位不得为违法网络游戏经营活动提供支付服务，呢个系废话嚟嘅，你都非法得咯，仲讲乜嘢？其他讲乜嘢啫？即系真系拗条款嗰时候，我哋国安法讲试过噶啦。你咩叫非法啊？即系佢话非法就非法噶啦。呢个时候就会系，不过呢个废话嚟嘅，基本上。宣传规范，要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嗰个内容，咁呢啲系废话嚟嘅。虽然系试过阴阳啊，即系提交上去审批嗰个系一个，然后真系出去嗰个系一个类似，但系唔系马良嗰种。之前我哋提过啦，马良试过攞箱嘅审批一嚿出嚟系另一嚿啊嘛，系广告都唔俾，网络游戏直播不得出现高额打赏，呢、這个就会影响到直播主同 Vtuber。不过就唔关我哋事啦吓，大佬。如果你系会受佢限制嘅，咁打赏过嚟我哋呢度唔受限制，冇法律规管，打赏过嚟。欢迎打上我哋，即系如果你高额度会俾人限制嘅话，记得打上我哋。即系呢个对啲火山孝子有影响少少，对佢嚟讲其实都系悭帮我哋悭荷包嘅啫，即系靠火山孝子嗰啲啦，应该咁讲。即系30条报备处理呢啲毒灰条例，大家明噶啦，唔使讲咁多嘢。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废话嚟呢啲。第32条反垄断不当竞争，嗱我唔理解噶。中国是有反不当竞争 something like 的条段的法例的。为什么要在网络那边又再来多次呢？不知道，总之他喜欢写下去他喜欢。因为他很明显他这64条想规范所有网络游戏相关的东西。用户协议网络游戏规则这个废话，你签了服务协议就要做规则化定是协议化，我不记得叫什么，总之我们合约化，香港叫合约化的东西。已经存在，佢又系重复咗嘅啫。纠纷处理呢个废话嚟嘅，唔使理佢。信用制度，即系佢嗰啲咩信用制度啊，网络信用制度嗰啲，唔够分买唔到机票嗰啲嘢啊。终止营运之前要提早60日预告。咁呢个我哋新闻成日提噶啦，经常就系同你讲，我哋今日收皮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甚至提都唔提。咁啊，嗱，理论上系佢哋会规范呢部分嘅嘢嘅，咁实际上有几多系效用呢？我相信系冇嘅。人哋都着草走佬咯，仲会理你咁多咩？一件污两件喂啦， 即系着咗草啦。 唔系啊，你着草嗰阵时候都发咗好卵多规噶啦。咁啊，另一条咧就有用少少啦。如果因为任何技术故障等原因连续中断服务超过30日，视为终止。咁啊，好似冇咗，成日边只 game 好似试过，系咪 FGO 有冇30日啊？一开始开 game 嗰阵啊，好似系咪？我唔系好记啊，好似 冇，好似系唔知十几中间十几廿几日十几日咁样系开唔到 server， 所以 FGO 有个传说噶嘛，就系还至5分钟嘅就系、 是、啊，奇迹的事事 喺两次 server 停之间有5分钟可以登入噶嘛，系有 一小时， 唔系五分钟， 另一次系五分钟，两次嘅，一次系一小时，一次系五分钟。 嗰五分即系有嗰五分钟系有我识系某个同人画师系做得到喺5分钟登入嘅，但不幸就系另一次佢登入唔到啦，结果就断咗嘅。 咁总之呢度佢被认就系话断咗30日，咁用途就唔系规范佢一定要30日内要发俾你，而系你可以正正式式试佢收咗皮，咁你有啲后续啊嗰类嘢，即系无论系法律上啊 credit card 嘢你都可以做得到，而唔系吊咗喺度。你话佢执咗咩？佢冇话佢执。就于个人植物人咁样，你话佢死咗要去攞遗产咧，唔得。呢个佢系攞嚟规范嘅啫。咁啊，第四章未成年人保护，其实就之前讲嗰扎嘢，车翻落去正正经经嘅法律嘅啫。 咁呢个市场变成年啦，即系顺便啲后面再新增咗嗰啲咩租账号啊嗰类嘢，我哋之前都提过嘅。但系之前系行政口段，而家系正式入咗法例，同之前有啲冇太大分别。房产米制度嗰啲佢都系佢亦都冇写到明明白白，因为之前讲嗰啲咩一个钟头嗰啲嘢咧，佢系只系讲严格控制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视像市场。是没有具体地写是几多小时的。他都仲有留返个弹性俾国家俾游戏厂商去限制，他只是说严格执行啫。喂，对我来说一日限制一小时已经好撚严格㗎喇。即甚至喺某段时间一日限制我八小时都好撚严格喇，先生。我曾经有段时间打 RO 一日打20个钟㗎喎。 都过分啲20个钟真 係好 嘈。 咁过分啦，我只系过分啲啦，但系你限制八小时对我来说都好严格㗎喇，咁嘅情况之下。咁佢话严格限制，冇讲到几多，佢留翻个弹性俾你啦，基本上都废话嚟嘅。不过当然你都可以话，官方讲一个礼拜两个钟头呢样嘢咧，就系官方说了算。但系佢保持嘅弹性咧，就唔系话你可以喐，而系话佢今日话一个礼拜两个钟，听日可以话你听一个礼拜放宽到四个钟，星期六日各两个小时，甚至一个礼拜有九小时，即系平日一个钟，假日两个钟都仲得。佢唔寫實咧，只係官方有彈性，佢覺得呢期都係要谷翻少少啦，咁咪開俾你咯。因為之前搞未成嗰啲房產咪嗰啲嘢啊，又係遊戲股啊，又係跌到鋪喺度噶嘛，就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帳號租售、遊戲幣及虛擬道具交易服務、陪練代玩等第三方服務，呢啲全部都係中國發生過出過事嘅嘢嚟嘅，即係嗰啲咪買咗幾廿萬帳號人民幣啊。几十万人民币买个账号啊，就有虚拟道具啊，陪练代玩呢啲嘢，呢啲嘢，然后实际上系咸湿嘢啊，嗰啲嘢，嗰类嘢，我谂大家可能都听过啦，系真系发生嘅，真有其事嘅。咁佢顺便攞嚟管埋，虽然依然都系佢唔用呢条嘢都可以管，但系佢多条嘢咯。防沉迷制度同之前一样啊，又系佢话有存在，冇讲到具体要点样做，同之前冇分别。未成年身份核證呢、這個都係廢話啊！之前你既然搞實名制嗰啲嘢，全部都係都做呢樣嘢啫嘛。咁啊，提示呢個廢話嚟嘅，第一條監護人責任都係廢話嚟。監護責任責任呢嚿嘢喺監護人條例就已經有啦，又係重複嘅社會各界責任嗱。這個、呢個咧就以前就不成文規定嚟嘅，即係話譬如僆仔未夠十八歲，總之未成年啦，嚟你度買嘢買一件嘢落去，哪怕你同佢講好清楚，嗱呢件嘢係你真係買噶嘛。是你俾钱啊嘛，两情相悦啊嘛，你真系要买件嘅，譬如佢买一件五皮嘢跟凳模型啊，有噶，有咁贵噶， 有，点会冇啊？ 佢真系可以买翻到去砌捻完件嘢之后，个家长话：喂，呢件嘢边度嚟翻嚟啊？家长系可以攞住件嘢叫佢退货，系店家要赔一半，哪怕件嘢已经因佢而消耗咗或者冇咗啦，你都要赔一半。之前系不成文嘅。而家写咗落嚟，写落规则度。因为之前 B 站好咩站啦，呢啲嘢咧，基本上咧，啲铺头嗰啲嘢为免责任咧，通常都系你嚟我就退噶啦。但系佢哋会有损失，因为毕竟件嘢可能你已经，譬如之前好似有吕布店嗰类嘢，你已经消费咗噶啦，你唔会吞翻嚿嘢出嚟俾翻我噶。你就算吞翻俾我都有损失噶啦嘛，已经呢件嘢毕竟卖咗。啱啱点解要讲模型？因为砌咗啦。佢俾翻件嘢你都卖唔出噶啦，你最少你只能用成品价去卖俾人，咁呢啲嘢，咁啊四五条监管睇下出版部门啲废话嚟，管辖分工、违法经营、注册实，呢、這个咧就对某啲厂商就有少少问题嘅，因为其实好多游戏厂咧，细厂嘅游戏、小型嘅几个人经营嗰啲咧，未必有个注册地址嘅，即系佢有个可能有个需要登记嘅地址。但嗰度唔系佢真正运行嘅地址嚟噶，因为有一部分人游戏开发咧，经常就系其实你冇乜必要下下见面噶，大家喺 work from home 已经 OK 噶啦，你屋企你揼曲嘅揼曲，写嘢嘅写嘢，到需要倾偈嗰阵时咪约出嚟喺约个地方去倾，甚至去某个人屋企去倾完，倾完又翻屋企自己做嘢，咁可以悭翻啲租啊嘛，呢样嘢会限到佢哋必须要租个单位先可以咁啊，咁佢呢度入边仲要讲到明。是如果是那些叫秘书公司啊或者是共享办公室那些不得。他是说你要一定要你自己实际经营活动的地方。可能会有少少影响一些小型开发室的成本的。当然啦其实都不少开发室都细细地都会租过自己的 office 去做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其实他们不需要这样做的。 不过他们这样做啦，他们就是强制要这样做，对某些人的成本会有些影响。出年度报告，网络出版及经营商应按规定向地省级出版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，好像从来没有交过。以前理论上要交的，但是他不交他又不搞你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没什么营业，没什么营业额，他不理你我们啦。总之他现在要搞的东西，这个就应该不会太大影响的，都是多些纸上作业而已，麦克风而已。鼓励原创精品的废话，鼓励国际合作，这些叫鼓励的全部都是废话来的。优秀奖给予奖励，这些都是废话，未经批准从事处罚，这些怎么说怎么罚啦。违法经营，经营营业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，经营额都几大，不过不知道你自己想怎么去。即是譬如我做生意卖了10,000元，那我就要赔，我就要罚50,000。因为我卖10,000元嘢，可能是赚到5,000元嘅啫，甚至500元嘅啫。你知道呢啲，当然啦，网络上边虚拟嘅，通常毛利率会高啲嘅。所以废话嚟噶，罚你罚几多倍都唔关我哋事啦，反正剩翻违规处又出咗处许可，登录咁嘅处呢啲，咪有违法变更许可、擅自终止处罚呢啲，会烦咗咯。我之前都其实好几次啦，喺大陆搞呢啲嘢，全部都好捻烦。当年我哋出 game 搞咗大半年，先攞到版号出到嘢。佢而家搞咗咁多纸上作业，肯定会更加麻烦。不过就未至于覆没嘅。啲人讲到话成个行业就从此玩完了，除咗之前啱啱讲限制手段之外，变咗有啲绑手绑脚嗰成件事，我都系睇到系由中国游戏，如果佢有真系实行呢件嘢，而佢真系实行啊，即系唔系一个写字，中国游戏业会绑手绑脚咯。之前都要绑手绑脚啦，而家都咪更加繁重，绑手绑脚程度再多啲。但是他要赚，我觉得依然是会赚到。我没有那些所谓正经 KOL 那么悲观。因为以我所知，这些东西全部要避是一定避到， 一定有避到。问题就是怎 么，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不会揸到这一只所有人所有事跟到捉一捉，除非他想教你。以我的认知，以我的认知及经验。比较严重的就是60条，违反网络信息及个人信息保护处分。即系佢仲要直接引入呢、這个，根据《中华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第66条规定，不，你嗰边都规定咗啦，关咩事咧？即系咁嗰边规定咗，你仲喺度引用乜鸠啫？虽然中国啲法律成日都系咁样，即系咁啊，呢个下边都系罚，都系讲啲60几条嗰啲，全部都系讲点样罚嘅。咁啊，成件事咧就 over 嘅光嚟讲咧，首先如果你系既唔喺大陆出 game， 亦唔喺大陆 game 嘅话咧，自然同你影响非常之少啦。因为根据呢条法律里面另一样好重要嘅地方，就係大陆嘅 game 係唔俾外联。即係呢，我唔知佢将香港视为外部定内部。根据现在嘅執行習慣啦，香港係视作境外嘅。即係呢啲啱啱讲嘅嘢全部唔关嗰事。我哋成日讲咩咩一制都好啦。一日香港法律仲存在呢，呢啲嘢都唔关我哋事。除非佢另外香港有哪条类似嘅嘢。与其担心呢条嘢适用于香港，你不如担心香港嗰扎冚家拎会唔会有样学样，又喺香港借一条照抄呢嚿嘢出嚟嘅？呢样我谂香港比较担心，反而系呢一样嘢，而唔系呢嚿嘢直接套用于香港。呢、这个可能好细，我唔觉得嗰班九奴才会搞到去呢个地步。虽然讲嘅就唔多唔少，但系实际上要执行咧，冇阿公阿头，香港政府允许你净系一两件跳梁小丑去提议，系唔可能过得到嘅。无论系以前定现在嘅规则，只有阿爷二次先有可能令到立法会通一过到嘅。以前系，而家亦都系，所以对我哋嚟讲影响就好细嘅。不过对宏观嘅就系，如果你系一个真心精日，甚至可能已经系日本公民，最少会攞咗永住嘅人，我系识咁嘅人嚟啊。日本 A C 资格咧，可能有啲够料。尤其是网络游戏，日本的网络游戏呢这几年呢是被中国网络游戏按着来打的。如果你将蓝党计了去中国网络游戏的话呢，就更加如是。今年Comic 103，你看到蓝党几咁恐怖。再如果你仲加埋烂飞那些中国游戏的话呢，几乎杀了半天天。日本的游戏，尤其是手机游戏，是节节败退的。 因为够咸嘛。 所以为什么这条一出，日本游戏公司全线上升，就是哇，你的对手自断双臂，只是用两只脚跟你打，你都还是未必够他打，但是最少舒服了很多啦。即是对我们的影响反而是这方面，因为中国的竞争力削弱， 呢样到底系好事定坏事就睇你点睇咯。你可以嘅，如果冇中国嘅竞争，反而日本啲厂都系放屁嘅，都系 CY 一间独大嘅，如果睇下 CY 做得几惨，咁样我如果你咁样睇嘅话，咁可能系一件坏事嚟。咁如果你系我死忠嘅，我系就系唔想玩中国游戏，但系结果佢就占咗半壁江山，我话好捻麻烦，啊挤压咗我资源，咁对嚟，咁如果你哋咁样谂嘅话咧，对嚟讲就有利嘅，就同你就站咗喺日本厂商嘅嗰个边，咁啊，睇你点睇话呢个，假如佢行嘅话咧，一定对中国嘅游戏厂商造成弱光影响，甚至会有本来已经好强嘅倒闭潮，我哋好似系年头嗰阵时有提过啊。中国厂游戏厂商有接近一半已经接咗噶啦，好捻恐怖嘅数字，我唔记得咗个实际数字，我哋即系要听翻我哋年头嘅新闻有提过，那个数字系触目惊心啊！呢啲封城呢两年系炒晒粉嘅，就算解翻封之后，佢都唔会起翻嚟啊，因为成个已经折磨到晒，仲唔好讲嗰啲未成年嗰啲嘢，仲嗰啲法律依然存在，亦都可见将来唔会撤销。佢哋已经系死得七七八八噶啦，即系死系死，走系走。你睇我哋今年腾讯裁员讲过几多次，我系裁员最少两次，即系呢啲嘢咁啊，咁啊，但系呢啲就见招拆招咯。我相信生命自会有出路，佢哋会谂到办法噶啦。真系谂唔到办法嘅，咁啊回归翻十年八载之前玩日本游戏咯。住对我一个一路都叫人大家唔好玩中国游戏嘅人，我系乐见其成嘅。我再重申一次，我叫大家唔好玩中国游戏，唔系因为政治倾向。而是中国的游戏， 而是中国是随时拿嘢，随时 会随时消失，随时被消失。是啦，他现在规定你要60日通知，但是如果他是拉人封艇的话，政府拉人封艇他就不会给你60日给你了。一样的，多了这些法例只是令到 政府更加可以随时将他拉人封艇。所以都有一句，有得选的，千万不要玩中国。无论是中国开发的，中国营运的，因为他随时会收皮。那么再说一样就是，那腾讯网友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留底呢？不是。因为这个 just a beginning， 我肯定他对各行各业的规管只会越来越，因为这些属于文化出版事业，共产党是一定会管到底，他会管到他死为止，他先放。今次就是为什么会突然间消失了八万五了，都是因为发现无啦啦蒸发都不知道这个潮，但是今次识踩刹车都好啦，你跟着现在又见他又出回来啦，我相信他怎样都会慢慢暗度陈仓，再搞他出来的啦。不过可能是想着迟些分件上市，又或者是等风声过了之后再做一次，大家习惯了之后就不再跌啦，定是怎样我不知道。总之管都管烂的了，总家出师之名，你真的以为同你 HG 无关。总之大家都是这样，分析就分到这里，我虽然信大家都不太其实不是很大影响，最实际上。 至少我不影响。我玩收留已经少嘅，最仲要打回收留 机。你中意玩完成嗰啲咪另计咯，即系唔系我中意串完神啊？系因为真系 而家唔系完神噶，而家被蓝档案噶啦。你睇 C 七零三咁好 J 啊嘛。 唔系蓝档咧就有少少唔同，你蓝档佢嘅资金同开发咧就唔完全净系中国嘅，所以你系咪中意继续宗教 game 咧？其实几麻烦。我知 Yosa 咧系一扎中国人搞出嚟嘅，但佢唔系一家中国公司，佢唔受中国管嘅。 哦，咁好咯。 啊、即系但系 Licky 离机啊，就腾讯搞嘅，就应该就会受中国管嘅。 离机就惨啦， 我冇记错系嘛？咁啊，睇咯，自己睇。哦，咁个礼拜就差唔多啦。 好，最找数啦。 下礼拜再见， 拜 拜。